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0集。腹黑俊爷江东夜当场就想去世。 来，叔叔陪你再喝一杯。 火锅店，秦汉秋喝得满面通红，脚底下摆了一堆啤酒瓶，他跟程俊一见如故，两人喝到现在。这年轻小伙子懂礼貌，叔叔前叔叔后的，说话又好听，他豪情万丈的又开了瓶啤酒，砰的一声往桌子上一放。周大健跟秦玲坐在一边跟秦冉说话，主要是周大健问他学习还有生活上的事儿，有时候还会提起秦玲跟秦汉秋。 你爸爸有你的照片，在工地上被人碰一下还差点跟人打起来。 周大健从辣锅里捞了几块肉吃了一口，才出声道， 不过你真人比你照片好看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 秦冉看了一边喝酒喝得挺热闹的两人一眼，往旁边靠了靠，额前的头发微微滑下，有些懒散的点点头。秦汉秋昨晚刚喝了酒，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清醒，非要拉着一见如故的程俊再喝酒。秦冉吃得差不多了，就坐在一边看着两人喝酒。秦汉秋的状态是有些不对劲的，秦冉觉得程俊也看出来了，他一手支着下巴，一手拿着手机翻了翻信息。顾西池还在研究那份报告，消息迟迟没有发出来。不过按照他昨晚兴奋到那个地步的样子，秦冉觉得他这回是有结果了。刚想划掉微信打开游戏，前队的消息就来了。秦冉也正好想找那个技术人员问黑客联盟的事，就让他下班来校医室找他。他就戴上耳机重新划出游戏，侧身坐着玩。冬天火锅店里开了空调，他早就脱了外套，就穿了黑色的卫衣。或许是嫌秦汉秋的声音太吵，他直接把帽子也扣上了，只看到冷白的下巴，试图自己骗自己。最后还是周大健忍不住了， 老秦，你可以了。 他跟秦玲把秦汉秋架着回去了。秦汉秋还嚷嚷着要结账，结果三个人去前台的时候，收银员十分和颜悦色地跟他们开口道， 账单已经记在程先生名下了。 秦汉秋似懂非懂地点头。包厢，秦冉已经收起了手机游戏，程俊依旧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。他站起来拿手机敲敲桌子，走了。似乎听到声音，程俊抬了抬头看了秦冉一眼，没有动。他面色白皙，眉眼清冽，坐着不动的模样，像是烟波起伏而成的画卷，除了眼神似乎有些不对劲。秦冉顿了顿，他又折回来坐在他对面。喝多了？程俊看他一眼，十分平静地回答， 我没有。 那我们回去。秦冉停顿片刻，压低声音说，一股酒气夹杂着不知名的清冽气息袭来，有种人喝酒不上脸，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，可他就是喝多了。程俊依旧看着他，一分钟后才慢半拍地点点头，然后手撑着桌子站起来。秦冉看他连摆在桌子上的车钥匙都没拿，又转了回来拿了车钥匙。程俊今天是开车来的，车子就停在楼下，依旧是那辆大众车。秦冉想了想，掀开了后车门，让他坐上后座。他手搭在车门上，把自己的外套扔进去，一手漫不经心地插着兜，然后抬抬下巴看程俊，上车。程俊没动，只是看着副驾驶。你要坐这里？秦冉指了指副驾驶，程俊终于点头，行，大爷。 秦冉砰的一声关了后车门，然后绕过去，随身打开副驾驶的门，微微偏头看程俊，一张脸刺意避嫌。陈公子，满意了？尾音轻挑，犹如钩子。陈公子终于坐上了心仪的副驾驶。秦冉没有驾驶证，但他估摸着程俊这车牌号，云城没有什么人敢拦。拧钥匙的时候，秦冉朝旁边看了一眼，然后放下钥匙，微微侧身过来。大爷，抬抬您尊贵的胳膊，您的安全带。秦冉抬了抬头，额前的一缕发丝再度滑下，程俊的头也低了低，低到什么程度呢？秦冉脖子上都能感觉到他带着酒气的呼吸，他脑子有几秒钟的空白，气息喷洒在脸上。他略一抬头，就看到了程俊那张几乎有些近在咫尺的脸，周围的空气都有些稀薄起来。程俊伸手，指尖贴过来，将他滑到眉骨的黑发拨开。 秦冉， 指尖是滚烫的，一双眼睛依旧黑沉，此时更是亮得可怕，微微低头，声音又低又哑，近乎喃喃的。秦冉反应过来，立马扣好安全带，然后坐直，拧了钥匙，偏头道，你坐好。20分钟后到达校医室，秦冉看了一眼已经靠在副驾驶座上闭上了眼睛似乎睡着的程俊，长长的睫毛垂下，一张脸依旧白皙如玉，依旧是一副翩翩卓氏家公子的模样，看不出来半点醉酒的样子。秦冉的手拉着方向盘，看着他那样有些暴躁。他下了车，直接抬腿踢开校医室的门。程木跟陆兆颖都在，陆兆颖抬了抬头笑道， 谁惹到你了，跟我说。 说着又往后看了看，问程俊呢？秦冉侧身看他一眼，然后伸手把卫衣的帽子扣上。车上喝多了睡觉，我回去上课了。他说完就拉着帽子往教学楼的方向走，显得很冷酷无情。校医室的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好半晌后程木才悠悠地开口， 我是不是好像记得咱们俊爷不是特别又贼鸡巴屌的千杯不醉？ 陆兆颖也沉默了一下， 道貌岸然，斯文败类，衣冠禽兽。 医院，宁威病房。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？ 宁晴看着宁威的腿，眼睛红了红。 妈她知道吗？ 不知道，你别说。 宁威摇了摇头。 姐，我没事儿，就做了个小手术，没多少钱。 宁晴心里难受着，又找护工问了几句。本来还担心宁威钱不够，问了护工，听他说住院费跟手术费都交齐了，还有多余的，才放心，心里也一沉。难怪之前一直没有看到宁威去看陈淑兰。陪了宁威一个小时，宁晴准备回林家拿些补品过来，给钱宁威肯定不要，不如拿些吃的东西。他一出门，宁威就从枕头底下拿出来一张泛黄的纸，纸有些褶皱，他看着这张纸好半晌，给木南打了个电话。门外木莹送了宁晴出去之后又进来， 妈，你真的不用我照顾吗？ 宁威不动声色地把纸塞到枕头下。 不用。 这边林奇公司， 李双宁找你打听秦汉秋他们的事情。 林奇挺惊讶地看向秘书，坐在一边正在跟林奇商量京城事情的林老爷子也看了过来。秘书恭敬地回答， 是，听说是误会了一小孩，要给他道歉。 嗯。 林奇让秘书下去， 而后又看向林老爷子，低声开口： 爸，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？ 那李双宁的经纪人李秋一看就是个强势的人，这件事他恨不得接过，又怎么会上赶着道歉呢？林老爷子喝了一口茶，皱皱眉： 去问问雨儿，把秦汉秋的电话号码给他吧。 秦汉秋的消息他倒是清楚，不是在工地搬砖，就是在牧场工作，没有什么深究的。李双宁这边，他一早就从魔都赶回云城，可惜李秋怎么找都找不到秦冉。云顶酒店，那王经理也不是说他想找就能找的，最后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去从秦汉秋身上动手。今天是妍希开拍的日子，网友要是发现李双宁被刷下来了，李秋简直不敢想象网上到时候的反应。他直接拨打了秦汉秋的电话。下午下课了，秦冉睡了一下午，愣是没有人敢找这个大佬。高阳下午上课漠然地感觉到轻松，最后一节课铃声响起，秦冉才从桌子上爬起来，把身上的校服扯下。 冉冉，一起去食堂吗？ 林思然手支着下巴问他。乔生拿着篮球站在后门扬眉看这边。秦冉吸了吸鼻子，微微低着头，慢吞吞地反应着： 不去。 晚上前队还要来校医室找他，外套今天忘在程俊的车上了。秦冉懒得回寝室，就拿着校服披在外面，朝校医室的方向走。校医室有空调，推门进去就听到江冬夜的声音。江冬夜拖着一张椅子坐在陈俊的沙发边，听到声音他抬了抬头，跟秦冉打了个招呼，笑了一下： 来了呀。 秦冉看了他一眼，漫不经心地跟他打了个招呼，然后侧了侧身关门。江冬夜顿了顿，又继续跟程木吐槽： 哎，我就坐在大门口，我以为我这次一定能蹲到前队，可你知道吗？看门的人竟然跟我说他们有后门。 他当场就想去世。程木面无表情地听着。就在这时候，校医室门外有人敲门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